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65%，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块来品读经典名篇《平凡的世界》。首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东城区对辖区内教育培训机构开展集中整治，取消超标教学，强化应试、提前教学的授课内容；司法部就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公开征求意见；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哲学学术会议首次在中国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期东城区各部门对辖区内教育培训机构开展集中整治，此次检查重点是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学科类辅导的培训机构。据了解，今年4月以来，东城区开展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对辖区内282所培训机构和102所公办学校进行拉网式全覆盖摸排，通过一系列举措整顿培训市场秩序，治理行业乱象。要求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学科类辅导的培训机构对课程重新设计，取消超标教学，强化应试、提前教学的授课内容，增加礼仪、书法、传统文化等课程。司法部日前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征求社会各界意见。送审稿对在线教育进行了规范，对在线实施学历教育、培训教育和利用互联网平台提供教育服务等作出规定。送审稿提出，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同级同类学历教育的办学许可和互联网经营许可。社会公众可以在2018年9月10号之前，通过中国政府法治信息网等方式对修订稿提出意见。由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和北京大学主办的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开幕，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哲学学术会议，首次在中国举办。本次大会第一次以中国哲学思想文化传统作为基础学术架构，第一次以中国精神秩序中核心关注的自我、社群、自然、精神及传统作为核心议题，围绕学以成人的主题展开全方位的哲学研讨。据了解，世界哲学大会始创于1900年，每5年举行一次，每次大会都能邀请到哲学领域中最为重量级的哲学家出席发言。由中国冰球协会主办、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承办的2018年全国中小学生冰球邀请赛在北京红奥冰上运动中心落幕。北京海嘉国际双语学校队和北京101中学队分获小学组和中学组冠军。 随着冰球运动在我国不断升温，中小学校的冰球队近年来已经成为一条推动冰球教育、培养冰球人才的重要途径，与社会业余俱乐部的冰球培训一起，成为推动我国青少年冰球运动进步的两股重要力量。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本次邀请赛搭建起冰球校队发展经验交流平台，以示范效应带动国内更多学校因地制宜发展冰球校队，为全国学校冰球校队联赛的启动做好准备。这个暑假高校游持续火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校门口时常一大早就排起了想要进校参观的长龙。据了解，每逢假期，不少旅行社、培训机构都会组织青少年来高校游学，参观者的增多使得校园环境遭到破坏，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受到影响。多位专家认为，公立大学理论上是应该对公众开放的，通过开放可以让公众了解大学，了解高等教育的作用，但是高校应该有序开放，教学科研等不应被开放所打扰。2018年暑假已经过半，少儿培训市场的走势也大体有了轮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至2020中国少儿英语培训行业市场分析，目前我国少儿英语培训市场规模约为600亿元人民币，而且每年以20%的惊人速度增加。另有统计显示，在全国中等收入的家庭中，年人均教育支出中的52%用于英语培训，艺术、奥数则只占20%和1%。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0名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4以上的受访家长表示，自己周围沉迷于网络游戏的中小学生多，中小学生普遍都有电子设备以及网游，对年龄、游戏时长等不设限，被认为是中小学生沉迷网游的两个主要原因。93.2%的受访家长提醒，在暑期要特别注意和防范孩子网游成瘾。专家建议，家长用正确的方法去教育孩子，让孩子学会正确使用电子设备。另外，要和孩子多一些互动，比如一起运动、一起旅游，这样孩子沉迷网游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好，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预告一场我们的公益讲座了。8月18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举办2019年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内容包括自主招生材料的准备，以及高校如何审核考生的申请材料，自主招生高通过率有哪些技巧和策略。这次讲座我们将对自主招生全流程进行深入的解析，地点在国家图书馆综合楼5层会议室。参会的家长呢，可以在现场得到我们赠送的一本2019自主招生百问百答和价值298元的专业定位卡一张，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扫二维码报名。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教育面对面我们在暑期开启的空中课堂要和大家一块来品读经典名著《平凡的世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平凡的世界》作为经典阅读篇目，被纳入北京高考语文试卷的考察范围。这部小说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10年间为背景，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中国第3届茅盾文学奖。教育面对面邀请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通过读、思考3个层面，为您详细解读《平凡的世界》。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何杰，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二附中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北京中小学名师工程实践导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特等奖，北京市师德标兵。何杰老师从教25年，常年担任班主任、 实践着用我的生命状态影响学生的生命状态的教育信念。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错落，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刚听到的是小说开篇的第一个段落，也是作者路遥的原音重现。那就让我们跟着作者的思绪走进这部经典作品《平凡的世界》。何老师您好。 好，主持人你好。 阅读《平凡的世界》，读它的什么？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同学带来什么样深刻的意义？ 《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呢，实际上呢，从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读，一直读到今天。现在的很多的孩子在读《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呢，可以说也是手不释卷。《平凡的世界》呢，北京的高考要做一个必考的一个篇目。为什么国家、我们的教育者希望我们能够来读这部《平凡的世界》？特别是这部作品呢，也被习主席大力的推荐。 嗯， 我们很多这个同学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他也非常喜欢，但是呢，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也是我今天在跟你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阅读《平凡的世界》，它的意义在哪里？换一个说法，习主席他为什么会这么去推荐这个《平凡的世界》？我想，当我们把一个事情的意义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对《平凡的世界》，会对我们阅读这部作品有着更深入的理解。文艺理论有这么一句话啊，往往呢，这个作家喜欢谁啊？他往往要折磨谁，他就不让他幸福。那我们多么希望这个宝玉跟黛玉能够幸福的走到一起，就是不让你到一起。哎，其实也是这样，我们的学生也是特别希望少安跟润叶走到一起。其实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啊，少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很现实，他始终在负重，同时他一直在担当。那么润叶呢，和少安相比呢，润叶比他要浪漫。少安是一个负重者，而润叶当时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少安是一个担当者，润叶呢同样也有一个真诚的心。两个人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善良和隐忍的。可以说我们这个作者啊，不吝笔墨就歌颂了这种善良和隐忍，歌颂了这个有担当的少安和润叶。在一个贫穷的时代啊，在这个贫穷的世界当中，这些人都在做着这些平凡的事情，都在为对方着想，又都努力地承担起了这个家庭的责任。他们为了家庭的和谐都压抑了自己的追求，但是正是这种的压抑或者叫牺牲吧，才使得他们的亲人都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他们呢又从来都没有抱怨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不说其实他们各自啊都是不幸福的，而他们呢却又把这种牺牲当做了幸福。作者呢最终当然还是让他们各自找到了这个家庭的这个幸福的结局，只不过呢他们最终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幸福呢，是通过自己的隐忍和牺牲，用承担责任的这个方式让情感升华获得。 生活这把大剪刀是多么的无情，他要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对每个人的命运进行剪裁，一切都毫无办法。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而是无法超越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 我每每读到这儿，我就特别的感动。就是我们经常讲说是，我们追求爱情哈，我们追求世界最真挚的理想， 其实爱除了让我们觉得幸福甜蜜之外，这个爱还有牺牲、隐忍、承担责任，其实这可能是更深沉的爱。而这两个人，少安和润叶，其实他们都在通过自己的这种隐忍、承担、牺牲自我，最后实现了他们各自的这个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民族的精神。读这些人物，了解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来了解这些人身上所带有的一种中国人的这种精神。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的幸福来得非常的艰难，他们都牺牲了自己最初的这个追求，有的时候呢又让我们还觉得有点遗憾。遗憾在哪儿呢？其实也许可以不用牺牲，但是他们各自的性格上的缺陷，眼界上的狭窄，就又造成了这种牺牲。那么这样的人物，他才是真实的，也让人怜爱的。就他不是一个高大全的这么一个人物，他们其实是有缺点的，他们是有他们的局限性的。但是正是这种缺点和局限性，反而使得人物感到真实。而事实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有太多的遗憾，对不对？就因为客观的，或者因为我们主观的这个眼界的不足、性格上的缺点，我们有太多的遗憾。但是虽然他们有诸多让人遗憾的地方，但是他们却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为什么习主席我理解他为什么推荐读这部作品，而且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也希望我们学生能够读这部作品。这就像前一次我们谈红岩似的，就在讲，就是红岩呢，他其实是解放前革命那一代人他们的生活历程。那平凡的世界呢，其实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他们的生活历程。我们现在的生活应该说过得还是不错的，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这个发展和进步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父辈，他们这么一点一点的积累、奋斗、牺牲、隐忍换回来的。因此读这个平凡的世界啊，它其实是在让我们去了解我们的祖辈和父辈他们的心灵的历史。那么我们的孩子们如果读了这部作品，他们就会对我们他们的祖辈父辈的心灵的过程就会有很多的理解，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改革开放近40年啊，我们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一个又一个平凡的、善良的、坚韧的、有担当的这些人，他们共筑了一个中国的梦想。其实我觉得这部作品，你看题目就叫平凡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别平凡的，我们处的世界就是平凡的世界。但是正是这种平凡的世界，这却有其不平凡的地方。我们祖辈父辈经历的生活，应该说我们可能不会再接触了，但是他们心灵成长当中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可能也会经历。因为心灵的苦难它不完全是因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就消失了，我们也会经历过这种心灵的苦难。但是这种心灵的苦难当中可以给我们的力量是什么呢？爱、承担、隐忍、自我牺牲，在这样的这种精神下，其实就可以给我们巨大的激励。有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们国家几千年的文化，经历过那么多的灾难，我们的民族最后还在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凡的世界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作品其实都写出了这一点，就这些平凡人当中的不平凡，他们为心中的爱、为心中的信念去承担责任。我想这可能就是以孙少安为代表的这么一批农村人他们所体现的精神。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在平凡的世界当中的另一个人物孙少平。可以说这个孙少平这个人物形象，我觉得应该是作者更加 偏爱，特别偏爱的一个人物吧。 对，也是我们现在这些城市的北京的这批孩子更喜欢的人物， 嗯， 因为他更代表着像咱们这种城市少年，城市青少年的这种精神，很有我们现在时代特点。 而且您也说了，作者喜欢谁就要把更多的折磨加给谁。 事实上孙少平他甚至可以说是主动的受了很多的折磨。 对，那我们来看看孙少平的这个人物形象，他的典型意义和他的时代意义又在哪儿哈？ 对，孙少平这个形象啊，应该说是非常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意义的。 嗯， 我想首先要说一个，就是孙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形象呢？他是一个由农民向城里人转变的这么一个典型形象。 嗯， 可以说，这个中国的从改革开放到现在40年，其实就是一个由农业国向工业国向信息社会转变，城市化等于说就是未来我们发展的方向。可以说整个改革开放40年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进程，而少平身上正是这个城市化进程当中的一个典型形象，由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忠厚老实隐忍抗争，最后变成了一个个人奋斗的形象，这个是孙少平的这么一个形象。因此呢，我们要首先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孙少平为什么一定要离乡，就是一定要离开双水村。嗯，孙少平高中毕业之后啊，他有一段时间曾经在村子里做这个小学教书，后来他就一定要走。其实呢，他完全可以跟少安一起在农村种地，而且办砖厂，他们日子能过得非常好。 嗯， 但是孙少平还坚决要走，那就很像我们大量的那些农村的青年， 嗯， 要通过读书，通过打工，要走出农村到城市来。其实这就是他的这个很多人能够在少平身上找到共鸣。 但有一个前提，他不是不热爱双水村。 对，他不是不热爱双水村，他爱双水村。 对， 但是他还要出来，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金波呀，曾经对孙少平说了一段话，当时小说 好友， 好友金波给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你现在出了门，你就知道外面并不是天堂，但一个男子汉老守在咱们双水村吃那个土坷垃里又有什么意思？人就得闯世事，安安稳稳的活一辈子，不如痛痛快快的甩他几下就死了，即使是受点磨难，只要能多经一些世事，死了也不后悔。少平的这个形象，他之所以会引起那更大的共鸣啊， 嗯， 就是因为他代表了中国人对现代化向往，这种现代生活向往的一种集中的一种表现。城市文明给他们有着这种巨大的这个吸引力，所以少安呢是典型的新农民，而少平呢则是一个由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城市人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其实他更有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这种典型意义，不管是受到了委屈，被人误会，以及生活艰苦，但他始终很乐观。 对， 他始终非常非常善意的去对待他周围的人，所以最终咱们少平呢也总能得到好人相助。他是用自己的不断的奋斗去改变自身的状况。你看，从上高中做揽工，最后到煤矿，就这些事情其实他都在想着怎么把我现在的事情做得更好。 嗯， 就是当这个他的哥哥这个单独成家之后，他甚至还要主动的，我也要通过我打工的钱去管我的妹妹上学。嗯，就总之他始终就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己，改变自己，不断的在进取。其实在这一点说，就是习主席所说的叫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嗯，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周围的这点不好的地方，我们通过我们努力把它改变。 嗯， 我们接受现实，但是我们还要去，不是简单的批判它，我们还要超越现实。是，就说现在的高考，你要想上好大学，你要想上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个专业，那如果你没有刻苦的学习，你不先接受这个现实，那你最后除了抱怨之外，其实你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所以我想孙少平的这个意义，这个形象，他首先告诉我们，面对不公，面对着残酷的现实，我们先接受它。 嗯， 我们不是简单的批判，而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始终抱着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向往，然后我们不断的改变， 我想这个可能是孙少平这个形象对我们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意义。 嗯，想要进一步探究的想法。 对，就是对孙少平人物形象的总结。 我们留在呢，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在一块儿呢来品读和分享。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下周日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我们和何洁老师一块儿继续和大家来品读平凡的世界。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夜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错了，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较好，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西克里5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20到50微克，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每天早晨8点半，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金海路，开发区环保局和区交管部门都会在这里进行联合执法。从去年开始，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工作以来，一套新的垃圾分类清运流程在北京市一些街道推行，其中在东城、延庆等区进行的垃圾分类源头排放登记制度，将在北京全市推广，逐渐实现对垃圾分类的全流程监管。各区积极招募垃圾分类宣传员、指导员、分拣员、监督员和楼门长等一长四员专职兼职人员，充实基层管理力量，引导居民自觉开展投放分类，通过一长四员人员社区垃圾分类指导监督，逐步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投放意识。崇外街道所在的东城区发挥小巷管家作用，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千街百巷环境整治提升项目，充分动员街巷长和小巷管家等基层力量，引导街巷居民、住街单位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据了解，崇外街道已实现辖区内全部12个社区的垃圾分类全覆盖。今年1月至7月底，崇外街道共分出厨余垃圾1497.1吨，全辖区仅6月份的厨余垃圾分出率就达到了26.84%。